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2:00晚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与背单词，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家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周二的傅建立老师一起来欢乐的学习这词根词缀啊！同学们登录直播间吧，赶紧来，准时报到啊，同学说了，这里我们很难得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点点名啊什么的啊。小程同学说亚比，哟，这是个什么暗号呢？啊，还请您指教一下。 对，没错没错。 然后同学说晶晶驸马好，哎，驸马现在已经有别名了，叫驸马。 哦，成驸马了。哦。 啊，行吧，啊。 啊，行，挺好。 反正你们自己用词吧，啊，看着办。 您高兴就好。 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 ，O 打头的。O 打头的前缀了， 嗯 啊，它有哪些呢？这些词常不常见呢？当我们说出这些词的前缀的时候，你这脑子里啊，马上当下就得反应，哎，哪些词可能是带着这前缀的？ 对，没错。您看哈，不知不觉的，咱们已经到 O 字母了，而且 O 字母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的这两个前缀特别重要，一个是 O B。还有一个是 OP， 对，你看这 B 和 P 的写法正好这方向还相反 啊，你看好多同学说，哎，他为什么这个 OB,OP 放在一起呢？相信您之前的这个金牌口语课哈，发音课也讲过，因为这个 B,P, 他们其实是一个浊化这么一对儿。 啊，浊化的浊辅音那么一对儿。 对，那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英语呢，其实在最开始啊，它有这个语言的体系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从声音慢慢的去演变成文字的过程。哎，所以很有可能呢，有的时候就先有点 OB 这样的一个，然后慢慢的再去衍生出 OP。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体的， 那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呢有对比有比较的来记忆来学习，是不是？ 没错没错。 哎，我们当一说到 OB 的时候，你现在赶紧想想，这 OB 打头的词都有哪些，随便想啊，我来一个 object，我闭着眼睛想的。 哎呀，您说太对了，这词儿我觉得大家特别熟。还有呢，它另外一个发音叫做 object， 当然也是这词儿。 对 啊，不好意思，是闭着眼睛想的，但是因为我正好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要讲的单词了。 这个梗，好， 正好是，这不是正好想了一块儿了吗？ 啊，对对对，啊， 那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 OBOP 它是不是有共同的意思？ 我们以前学过一些还跟 O 相关的啊，比如什么 CON 啊等等啊，这些都表示的是共同共有。那实际上 OB 和 OP 没有一些的含义了，您记住了，它首先表示的是否、非、反。 好，上来它就是一个反对的意思。 对，其实啊，您也甭记否、非、反了，您就记一个现在一热词儿 啊， 杠精 哦， 就杠一下给你 啊，这非要跟您对着来。 对，你说说左，我说右，你说上，我说下， 非得反着来，就不跟你一方向，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对，今天说开播了，我说就不开。 哎， 结束了、 那开始吧 就这个意思啊，就杠他、是吧， 对、 否非反的意思， 对， 凡是呢这词根是个什么意思，一旦加上这前缀以后，好啦，这意思啊、变了。 对，那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单词啊，看来这个金金老师给大家已经说吧，是 object， 这个 object、object。那我们今儿就来分析分析，先把这 OB 放到一边去、这个 ject 有个什么意思。 好，那刚才我读的呢是 object 啊，当然我们知道它做动词呢还可以叫做 object， 对不对、是啊，我们先来去看它动词的啊，为啥呢，因为中间有个词根是 J-E-C-T， 朋友们您一定记，特别重要，这四个字母组成的词根表示的含义是扔，哎， 往什么，往外扔的那个动作， 那就往外呗，是不是、不仅仅扔，您说投个东西，投铅球， 投掷扔投， 哎，反正总是都是那动作，往外就扔出去了 啊。一说到 ject， 我这脑子里都冒出好多带着 ject 的词了、 那您快说说 什么 reject， subject， 啊，就这俩吧先。 哦，好吧，对对对，那朋友们您再回头看前面一个 ob， 它是不是表示反呀、对不对？本来呢是人家把东西呢扔过来，对不对？ 扔， 结果您怎么着啊？ 您反着扔， 着又扔回去了 啊？能，您是逆着扔？ 哎，逆着扔。对了，所以人家本来是给您了，您又都给扔回去了。您说您不是跟人家杠吗？ 哦，也对，有这意思 啊， 反着扔， 是不是？ 说反话。 对呀、 哎，说反话， 说反话， 反着扔， 哎，反着扔，所以这个我们从字面理解就是逆着来，反着来，那不就是干啥都反对你，都给你杠一杠吗？ 哦，反对，那这意思就水落石出了。 对，没错。 Object 的意思，注意、动词在 ject 上面。 对 ，object 的意思呢，它就是不同意、不赞成、反对。 没错。 好看英文释义。To say that you disagree with something， 就是你表达出你的一种不同意、不赞成。 Disapprove of something or oppose something。 那对什么事情呢？是 disapprove 或者是 oppose， 全是反对的。 对，这生活中啊，反对的事儿还挺多的哈。有几样是顺心如意的呢？ 可不吗？ 哎，说许多当地的居民啊，都反对啊、建一新机场。 这句话一会儿今天晚上读的时候，您仔细去听这个 object 后面接什么，以及再接什么。 好的 ，Many local people object to the building of the new airport。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当地居民咱都熟，就是 many local people， 而后面的动词是 object， 好，它表示是反对，对不对？ 对。 您刚才说的中文的意思呢，是反对建机场， 反对做某事儿。 哎，您看哈，反对去做某事儿，它后面是 to， 但是这个 to 的后面是 the building， 它不是一个 to do 的结构， 它是一个 something 名词。 对，而且是个动名词啊，后面接的是 of 的一个限定 of the new airport， 所以大家记住了，这个 object 它后面的 to 是个介词，需要接名词或动名词。 Object to something, object to doing something。 说的太对了， 所以不要上来就 object to something 哦。 对，没错， 好不好？要么就是 object to something, object to doing something， 就是没有 object to do something。 好，一定要把这个关键的要点给记住了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句，说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那我们就把会议推迟到下周了。If nobody objects， 这里倒是干脆利落了。 对，因为他后面也没有谈到对什么事情反对，反正你就是说我反对了。 我不同意， 嗯， 我不赞成。 If nobody objects， 然后我们再来干什么呢？We will postpone the meeting till next week。 这里的 postpone 啊，表示的就是推迟， 对 所以说 we'll postpone the meeting， 那就是咱推迟一下会议吧。 是的，那前面这个倒也好说了哈。您同意就是同意 ，If nobody。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if nobody objects。 我相信哈，好多同学会觉得一个词叫 disagree， 可以、 或者是 disapprove， 没问题 ，oppose 都是同义词啊。 今儿您记住了，还能学成刚才金老师所读的这个 object， 反着扔。 对，没错。哎，建宁老师啊，您看哈，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这个反对做某事儿，就是您说的 object to doing， 或者是 to something， 对不对？ 对。 那如果说的是这个反对被怎么怎么样，明白吧？ 啊 啊，那后面我们要接什么样的形式呢？ 接一个 to being， B-E-I-N-G， being、 being done something。 明白了。那有一个例句，我非常反对这个被收停车费，就我在那儿一停车，结果收我钱了，我反对这种做法。 好，我先把这 object 加上。 嗯 ，I really object to。 好了，那如果说我收别人钱的话，是 charge for parking。 啊，没错， 对不对 ？charge for parking， 但是我 停车收钱， 但是不是我去收人家钱呀？我把车停这儿了，我被收钱呀？ 那就是 to being charged for parking。 明白了，朋友们，您一定要记住了 ，object。To doing, to something, 还有被动的 to being done, being done, 对了， 哎，就这么说，哎，但是呢，咱因为不习惯啊、这种说法，所以感觉第一时间接受起来啊，有点难度。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的是那种中英双语之间，哎，咱们喜欢用主动，你看。我就反对收费，对不对、 哎、 但其实英语真正的含义是我反对我被收费， 我被征收了费用 啊，这不是， 是不是、但您就记得这个 object 做动词的时候，它后边接的那个小 to 啊，它不是 to do、它是一个介词。 对，您看咱们的听友们多积极跟咱们互动，一边写一边练。 我倒是看到了不少送来个喜欢你 送来个润喉糖 送来个幸运草 这些能进我眼睛 哦，这样明白了 是吧？谢谢大家。 识物者为俊杰啊， 可不是，一定得是识物， 识物， 别来虚的哈。 对, 对对， 来点实在的， 实在了。 Object， 这是做动词的时候，当然大家一定也知道了，它还有一个读音啊，叫做 object。 对，那您仔细听哈，做动词的时候是 object， 而做名词的时候是 object。也就是说前面的重音往前提，而且后面那个 J-E-C-T 那个 E 要读成一个小 E 的音。 哎，这个 object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啊物体，物品， 对， 东西， 没错。当然还有呢，既然是东西嘛，对不对，我把它做一个抽象的，就是什么目的呀，这样的感觉。 主要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哎呦喂， 识时务，您看看、 A thing that can be seen and touched、But it's not alive. 能摸能看见的，但是又不是活的物体 啊。 什么锅碗瓢盆？ 锅碗瓢盆，对。 杯碟、玻璃、塑料品 啊。还有什么幸运草？还有是什么小鱼是吧？ 花生瓜子、矿泉水。 对对对。 让一让，让一让啊。 同志们，今天老师已经口吐白沫了，您就送点吧。啊，就送点了吧。啊。 诸如杯碟之类的日用品 ，everyday objects。 Such as cups and saucers. 架子上排列着，这一定是傅老师的家里，排列着玻璃和塑料制品。Glass and plastic objects lined the shelves. 啊，这个 lined shelves， 哎，我觉得表达还是特地道的哈。 对， 这个、你看平平的横着排放，整齐的。 是，好，说到它这词儿的抽象的意思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那个宗旨啊，目的呀、 目 标的意思。 啊，你说这个他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当。就是要很多食物 要很多食物他这个做目标的时候呢，大家同义词有那些什么 aim、AIM、purpose， 对， 哎，这个是， 其实还有一个词大家都记不记得，叫做 message 啊，它不仅仅是信息的意思，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旨意主旨， 真的， 对， message 也有那意思啊。 哎，对对对 啊，我们也有说啊 her aim her goal is， 你可以说 herObject in life、is to become a travel writer. A travel writer 啊，这个旅行的这个作家。 哎，对，是吧？ 是。 好， 好，别走神儿。今天晚上在那看食物呢，你瞅瞅，没工夫，没工夫。 棒棒糖还可以， 你看， 棒棒糖还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 有点网红的趋势了哈。 是啊。啊 这个 object 说完了，咱们看了它有俩词儿。那意思呢，咱们从这个动词的这个意思来看哈、逆着扔，反着扔。 所以就是反对。 就是反对了。反正今天这些词吧它都不怎么正。啊，你看这第二个词叫 opponent. Opponent. Opponent. O-P-P-O-N-E-N-T. 对，那咱们先给大家讲讲词根啊，前后缀。在这个单词当中呢，你一定记就是 P-O-N, P-O-N。 P-O-N, 学过没学过呀、啊、 我觉得之前咱们学过很多类似跟放置相关的，什么 ST 啊，就站立放，您记得吗？ 嗯，哎呦，我昨儿我们美文课还学过一个单词 啊、 ，punk down， 啊， 就是什么呀，沉什么沉沉的放下，放置。您看、 这个、 P O N K， 哎呀，太好了，对，没错。 嗯、 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 ponder。P O U N D R 这个词 ponder， 哎，所以什么 P O N 啊 P O U N 等等，它都跟那个往下放、往下摆，你要沉思嘛，你别动嘛，在这好好待着， 哎，让思绪先沉淀沉淀。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呢 ，P O N 啊，表示的就是放这样的意思， 就是放的意思。哎、 但是啊， 嗯， 不好好放， 哎呦， 不是按照我说的去放左边就放左边，放上面放上面， 偏不 偏不，人家是 O P， 看到没有？是放到了对面去了， 放对面去了。 哎，你让我放上面，我非给你是放到 下边。 下面， 你让我放左边，我偏放右边。 我想说，我就放外面。 你让我放里边，我也放外边。 对，没错。而且 OP 呀、啊，就整个就是一个反着放置了。 对，所以朋友们，您想想，一个人站在您对面，您干什么他都跟您反着干，您说这是什么人？ 这是一对手。 对了， 政敌，这个竞争者， 哎，竞争者啊，强大的对手，是不是？ 是的，没错。 嗯， 所以 opponent 它的意思啊，在做名词的时候，它就是 a person that you are playing or fighting against in a game, competition, argument, etc. 对，在游戏里面竞争当中，或者他的论述当中，他要跟你反着对抗的人。 对，你看这个生活中有朋友，他就有敌人。 嗯，对，没错， 有敌人他就有朋友， 哎，这话说的、嗯、 哎，他是这个相互依存啊，对立而存在的， 真好。所以呢，我相信哈，大家以后在这个生活当中，您就发现不是那么事事如意的， 是不要害怕有敌人， 有黑就有白， 你有敌人来什么、嗯、来攻击你伤害你，那还有朋友来保护你支持你呢。 反着说，朋友在敌人在攻击您的时候，您遇到了一些挫折，那是您贴金给自个儿、 哎、 慢慢就镀成金身了。 哎呦，这个什么理论啊， 这反射弧有点长、 别搞封建迷信 啊、回头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词根吧啊。刚才已经讲了 ,PON 表示的是放置， OP 表示反，而后面的 ENT, 朋友们您记住了，这后缀既可以做名词后缀表人，也可以作为形容词后缀表形容词。 哦，看小笔记写下来、ENT 既可以表人、 嗯、 表示什么什么人、 哎、 ,student, 说的太好了，对，没错 ，student e n t e n t 也能表示什么什么的， 哎，所以我们做人的时候，他是您对立面的那个人，说什么就是反而干杠精，那不就是对手吗？ 啊，对手， 嗯， 对， 您刚才说的这个政敌， 那就是 political opponent， political opponent。 opponent 啊，就 是 这个政治 是 是方面的对手。 是啊， 嗯， 我们可以用很多形容词去形容他呀。你看、一个危险的对手， 我知道，叫做 a dangerous opponent， 一个可敬的对手 啊，叫做 worthy opponent， 哎，那个值得的那个单词啊 ，w o r t h e 那个单词 worthy 啊，对， 一个强大的对手、 formidable opponent。 这种词语都很精到 这个 formidable 这个词特好，大家背背，它是那种大让你恐怖让你恐惧就这种感觉。 嗯， 它还不是我们说的 strong 那种，它是已经大到了给你恐惧。 你想它 form 这个词根就是形成组织起来了、 对 formidable、 嗯、 就是那种形成的越来越聚集的越来越多的， 对， 强大的。 对，你比如说我身边老师，我说你词汇量多少啊，说一万啊 ，OK 是吧？ 嗯， 一万五 strong， 竞争老师500万，哎呀妈呀 ，formidable 啊， 财产呢？是词汇还是说财产呢？ 都有，您都有啊 ，both 彩票呢？还说多了， 你说都对， 你上班就上到彩票了 啊， 这生活、 那个小词儿挺好的，可敬的对手咋说呀？ 哎，就是 worthy。 opponent， 我曾经读了一个文章啊，就是说 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对你有最大价值的是 worthy opponent， 可敬的对手。 对，就是他对你是有价值的，他对你是有提升的，你们通过彼此的辩论，你是有一个进步的，而不是说在一个特别的你说什么就做完了就 OK 了，没有结果的那种环境。 凡是这对手吧，这势均力敌的是最好的。 对， 是吧？ 没错， 较较劲呢什么的，还能进步。 对，如果您老是那种啊，这个我的力量比你大很多，把你击败了，其实它只是你的一个拳击陪练，没有任何意义了。 就是反派如果太弱 啊， 就没意思， 没劲了。 但反派如果太强 啊， 你就小心被打鼻青脸肿吧。你就得需要朋友来帮忙。 对，有的时候我在做这个直播课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和一些老师哈一起，其实是有一种对戏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畅快淋漓，就是我也不会让你，你也不会让我，然后还会擦出很多的火花，特好。比如说现在 富妈的那个内心哈，她是那种她对戏的感觉，你看看 不是讲课，对戏的感觉啊， 也不好说，教育其实也不好说哈，也有那个什么，也是戏 啊。 为了什么呀？为了让通俗的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听懂明白。 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们英语 PK 台哈，高兴的、高效的学习单词儿。 哎， 嗯， 反对者、阻止者也是 opponent。 嗯嗯， 他就偏偏阻止，比如说反对政权的人啊 ，opponents of the regime 啊。 regime 就是那种比较严苛的那种。暴政啊什么之类的、 哎、对对对、 啊、 没错 regime, 没错 opponents of the regime 总体来说它就是 a person who is against something and tries to change or stop it 对 opponent 反而就是看着什么就有点愤青的感觉看着什么我都反对 但是它也有正常的反对吧 对、 啊、正常的对手嘛一个队你打比赛篮球足球排球你都得有对手这个也叫做 the team's opponents 哎，还真是这样子的 对, 对, 对 希望朋友们哈一定要珍重身边的对手他能让我们成长 是的对手不一定是坏的他是竞争者他是跟你处于竞争位置的 可不吗啊， 好了啊， 朋友们我们刚才学了这个 object 还有 opponent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第三个单词叫做 oppose 大家能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来分析一下据我所知这个词根我们可是见过的 可不吗 POS 表示的就是放的意思 by pose 我每次都要说这个例词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pose 机把钱就放进去吗 哎哦对 pose 机是放 是啊 是放钱 就放钱嘛就往里放进去了啊 哎呀这个您这个更厉害 啊 您这个更厉害 你看火花出来了吧 火花出来了除了搞自拍就是 点火 弄钱 啊弄 pose 就这个意思 POS 它就是放和放置 对 那 前面的 OP 呢 反着呀 可不是吗所以您瞅怎么放啊不好好放你让我这么放我就反着给你放你说什么我都反对 你让我立在那儿我给你对着立在那儿 对立 就是对立 对 反抗和对立的意思 其实我们刚才再去讲其他单词那个 object 这个词的时候它的英文解释里面也包括了什么 disapprove 还有这个 oppose 对了是的所以大家能够以此类推英文释义呢是 to disagree strongly with someone's plan, policy, etc. 对于某些人的计划或者是一些政策他非常的反对。 而且是强烈的反对。 对 And try to change it, or prevent it from succeeding. 哎不让他继续下去。对不对 他千方百计的要抵制要阻挠就不让这事儿给进行下去 没 错这个叫做 oppose oppose 哎，不是说我站在这儿说哦，我反对就完了他还要行动而且他很强烈的去抵制 哎，你说的太对了oppose 所以你看好多就是国外哈，我们看那个政党的轮替是吧哈？哎，我就一定要给你把你这事儿给搅不黄了 对 oppose 对 嗯 所以说你看它这个词啊多数很多情况下都是用在政治当中我反对改变这个法规你看是不是用的很大呀 I would oppose changing the law oppose doing something 这是它的一个固定搭配的用法 对没错 oppose doing something 所以呢大家以后再看到这个 oppose 你要有 你要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个情绪呢，就是它是有词根，它是有前后缀，它是有逻辑的，一点点的去进行这个分析的，对不对？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啊，反对 oppose doing something， 就这个意思了。 没错。 比如说反对恢复死刑啊，把反对他的人投进监狱呀、He threw all those that opposed him into prison。 没错，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想想哈，就是咱们在新闻当中经常会看到，你比如说我有个提议，我要反对他，我不是简单的这个什么 disagree disapprove， 我要用的 oppose， 你能感觉到力道很强了。 没错，是的，他就是这种啊，他就是这种功能啊。 对， 也有那个比如说 oppose somebody， 就是在竞赛当中和谁对垒，和谁角逐，就 compete with someone in a contest。 对， 这个意思啊。 哎，这个挺好的，对垒角逐 啊，对呀、 是吧 ？Oppose， 也是这个哈。 对， 好，我们那个聊天室当中，对我们最新发现了管理员功能，所以一不小心点错了 啊，对对对， 一不小心点错了， 点错了， 好， 手滑。 对，现在的词儿叫做手滑。 对，那刚才我们学习这个 oppose 啊，咱们先再来看一个单词，叫做 opposite。 好，这个单词 opposite， 跟刚才那个长得挺像的。 对，没错， 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其实这个里面一个词根就是 pos， 哎呀 ，pose 机，对吧？也是放置的意思。其实呢，pos 啊，它本身是个词根，它还是变体，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posit。 您是说本来 POS 是一个词根， 对， 但是这个词根本身它有一些变体。 对， 变体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它这身上再多加点什么东西啊？ 其实啊，这个词根之所以长成五个字母这么长，是因为它是两个词根合二为一的。它其实有一个是 POS 是放，还有是 IT 表示的是走路的走，咱们以前讲过的啊，所以是 POSIT， 就表示的是一边走一边放，一边走一边放，就这个意思。 边走边放， 它有一种过程。然后我们再来看前面一个 OP， 那不就表示对立面吗？对，就这样子。 明白了， 所以你想 对立面、 哎，它跟我不接触，它是我的对立面，所以有可能是我要从马路的左边，我要走的右边。你看，它有个 IT， 有个走的意思，是不是？ 对，所以它既可以做名词，是吧？就整个就是指的一个对立的人或者是物，一个对立面，一个反面。 对，没错。当然它也可以做形容词，那对立面是名词，形容词就是对立的嘛，对不对？ 明白了。 很简单。 热和冷是对立面。Hot and cold are opposites。 你看它是一个 hot 还有 cold， 它就不是形容词，它本身可以做成一个名词化。 它就是名词嘛 ，opposite 就是对立面啊， 对， 反面嘛。 那你比如说重这个感觉的反义词是什么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heavy？ 大家可以看哈，这个 opposite， 它除了有对立面，它还有反义词，相反之意这样的感觉。 反义词也是， 反义词 也的意思也是它， 对 ，the opposite of 谁谁谁谁的反义词。 对，比如长的反义词是什么？黑的反义词是什么？你看，就 the opposite of 特别好。 长的反义词是 短啊。 绿啊，黑的反义词是什么？ 短啊， 啊，这 有意思， 就是这个反义词。 对对，所以当我们再看到啊这种 opposite， 一定记住，首先可以表示名词，而且它是一个含义非常灵活。 对，哎，我们来给大家说几个句子，生活中用特别多的，那种说，哎呦，我原以为它长这样，恰恰相反，是不是用的很多呀？ 对，没错， 来个例句哈，我认为它。I thought she would be small and blonde. 我一开始觉得她是一个娇小的金发的女郎。 But she is the complete opposite. 这个 complete opposite 就完完全全都是相反之面。 是。字面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完全的对立物，对立面。就是相反之物。 对，没错。 The opposite， 这是一个名词哦。 对。 The opposite。 其实就是这种反差哈、在互联网上会一炮走红的。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当网红你可以试一试啊。 不想当网红。啊 好 注意三观啊。 好好继续啊。 大家要走是吗 对。 踏实进步的道路。 对。 好您说吧如果想当那怎样 我不说了行了吗 要说开玩笑呢、 就是说 你要给大家或给用户啊观众一种差异性， 是 对比你看一个哎呦文文静静的就一张嘴、听懂了吗，这个课一定要跟着我上，这个词我再给你放一遍，就听这个词，其他词都不许听好吗？就这样， 明白了。刻意营造那种虚虚实实、一惊一乍的反差、 我觉得这种反差其实是爱用户的，要提醒用户跟着我学。 是的， 这种关爱， 这是一种 performing art。 好的， 表达艺术， 表达艺术。 是的，对，好，哎，这个各个时代啊，它都有它职业，这各个职业呢，只要存在，它就是光荣的，是吧？我们没有任何啊这不好的意思啊。 对，没错没错。 诶，说这句话叫事实恰好相反啊、事实恰恰相反。Exactly, the opposite is true. The opposite is true. 你看就事实恰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的是相反的那一面是事实。你这句话太经典了。 对呀、相反那一面是真实的。 那原委之意不就是事实恰好是相反的吗？ 所以这句话建议大家一定要背下来或者写在小本本上。 对，可能我们会用的是 the truth is the opposite, 但他用的是 the opposite is true, 这种主系表结构真的太好了，这一句话。 欣赏啊，欣赏鉴赏一下。生活中说哎你现在好点了吗？恐怕正相反。恐怕正相反怎么说呀？Is it better now? You feel better now?Quite the opposite, I'm afraid. Quite the opposite, 恰恰相反，是吧？所以，反正这个词儿吧，既能够高大上的很理论性的用，学术性的，它还有口语化的应用。 但别忘了，这只是它做名词的情况下，其实它也是一形容词。 那咱快看看， 对面的，对面的啊，我们住在马路对面，再远一点的地方。We live further down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oad. 这个里面的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oad 啊，就是马路的对边对面， 哎，对面的那一面， 对 opposite side of something 啊，大家千万不要就是 the opposite of the road 啊，你就这个就是上下面了。The opposite of the road, 上下面。 哦，那就不对了。 哎，是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oad, 是这马路的那个面是就是对对面而不是上下的面。 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句，说这人啊、虽然同国却各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交往谈何容易、It's not easy, 谈何容易叫并不容易。 对。 Having a relationship,、when you leaveAt the opposite ends of the country. 人虽同国却各处东西。 东西就是说什么呀、异地恋。 哦。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是是。 你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live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country. 对，没错。各分东西。 啊，然后还要 keep having a relationship. 所以 it's not easy, 真不容易。 所以大家知道异地恋怎么说了吗？ Having a relationship.When you live at opposite ends of the country. 真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加一个谈何容易。 谈何容易。 It's not easy. 哎，其实我总觉得这个异地恋真的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 所以跟你说永远有多远。 有多远？ 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 不好回答。 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电台当中就是声音的陪伴其实就在心里，这个好像也是零距离在沟通咱们。 异地恋吧也是。 也是异地恋吧对吗好玩好玩， 异地恋 是是是，和大家相恋哈，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是我们天天都见，估计大家都见烦了， 哎呦，那不行，我跟你说，不要相信这个距离产生美啊，就是心与心的这个零距离的交流，这才是最美的。 是，你看傅妈一个一周才见大家一次，多么距离产生美啊！ 啊，都热恋好几年了，是吧？ 对，所以说呀，这个哎。真是的哈，好 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层意思 ，OBOP 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否非反，这个逆向行驶，逆流而上，结束了。它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 加强。这个其实以前咱学过啊，有其他的一些前缀也是，比如说字母 A， 还记不记得有个小 A？ 只记得 对吧？还有小 A B， 它也可以表示加强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一个 O B 啊，除了有否非反以外，还可以有加强、加持这感觉。 加强使什么东西变得更强烈？ 对，没错。 怎么样使个劲儿啊？等等这些加强的含义，我们来看例词。第一个单词叫做 oblige， 对 ，oblige， 这个单词哈，里面有一个词根，可能大家觉得很陌生，就是 lig， LIG， 它呢表示捆绑的意思。如果您忘记的话，我们以前学过一个词根是 LEG， 我们说它不是腿的意思，它是法律。 对， 法律其实就是一种约束，对吗？ 对， 所以您看，就是变为一个小的元音字母，什么 LIG、LEG， 它都是跟法律相关，对你进行一种约束、束缚、捆绑。 同学们，我们在学到一个新词根的时候，傅老师一定会讲解一些我们学过的旧词根。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能够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说明你之前的那些课全部吸收了。 没错， 如果你都反应不过来，之前的课啊，你就全听相声了。 对，而且我觉得哈，咱们这个讲课这个复习说白了就是跟这些词根前后缀的一个异地恋。你看，我们是之前学过的，咱今天又把它想到了，这不就异地恋了？ 是啊，我们是要给大家反复的重复，给你一个什么温故而知新的机会。 对， 千万别错过这种机会哈。 LEG 我们学过好几遍了，就是表示法律。 对，没错。然后那把它变成 LIG 啊，就是捆绑，它的那种内涵其实是有相连通之处的。 您知道吗，就这个单词啊 oblige， 大家觉得很复杂，不知道怎么用 哦。 这个词 oblige， 哎呀妈呀，但我想说的是这词在阅读里面经常出现的， 是吧？ 就是有一次四六级阅读的时候考的一个，当然他是说西方的这个女性啊，就是说由于受到了家庭的这个 family burden， 她的一个束缚，就导致女性好像变得不是那么雄心壮志，在企业当中我要出人头地，哎呦，我都有孩子了，我都嫁人了，我挣点钱就 OK 了。这不是他们表面上的不追求完美，而是他们被这些家庭的， 你有责任呢、你有任务啊，你是不是得先把那手里的任务完成好啊？ 所以你看啊，就是被这些事情给束缚掉了， 牢牢的绑住，狠狠的绑住。 朋友们，这个词真的要记起来，考试经常出现 oblige。 我们来看它的官方释义，就是obli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to forc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by law because it is a duty. 以法律义务等等来强迫迫使。今天老师您看是不是是 以法律 by law,是不是和里面的这个 LEG,LIG 是相联系的 啊，跟法律就完全联系起来了。 对。 以法律的名义或者是义务等等名义，它迫使你强迫你必须做某事。 没错。 法律规定了父母必须送子女入学。Parents are obliged by law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朋友们，您看啊，这个强迫做某事，但是中文当中就是法律规定，它反说就是父母被法律所规定。 对，已经你是这义务。咱们说什么叫义务啊？ 那义务有个名词，还记得怎么说吗？obligation。 对对对，我正想说这词儿。obligation 其实就是这个单词的一个名词派生， 它反正它强迫你，因为这是一个 duty。 对， 一责任， 没错， 对吧？ 接 下来这例句就有趣了。我不得不请他吃饭。你说这能跟法律有关系？这是个义务。 是 duty 对吧？ 这是个责任，我得请他吃饭，我不得不请吃，我不能不请。 你比如说人家帮我一忙，我觉得出于我的那种这种人情世故，我还是请他会吃个饭的。 你想这不得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只能这么做，你没别无选择， 别无他选 啊。I feel obliged, I feel 我被牢牢的绑住了。 你 to ask them to dinner。 对，我感觉到自己被捆绑住了哈。 I feel 或是 I felt 对吧？ I felt obliged to ask them to dinner。 这事他只能进他不能退。 对，没错。 I feel obliged 看来也不是情愿的，被迫的。没有别的选择了， 迫使嘛。前面说了 obli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对， 这个词语。哎呀，他受伤太严重了，不得已啊，只好放弃工作了。He suffered a serious injury。 他受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受伤。 That obliged him to give up work。 所以就导致使得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 没办法。 朋友们您看哈， oblige 这个单词当主语是人的时候，反而是要用一种被动的系表结构。I am obliged. I felt obliged. 对不对？ They are obliged. 对。那如果要是什么东西哈，迫使某人怎么怎么样，一定是什么东西 oblig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别看这个词语哈， 这么的感觉压迫的慌，其实它也有个可爱的意思， 那就是 根据要求或需要啊，我给您帮个忙，哎，给您效个劳， 嗯 ，I help somebody by doing what they ask or you know they want， 嗯，根据需要或要求去帮忙， 哎，就是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呀、啊 嗯？ 有需要尽管找我帮忙， 嗯， 尽管找我帮忙，我特别乐意， 明白了。嗯，就发自内心的想帮你呗。 咱俩谁跟谁呀、啊？这种关系。I'd be happy to oblige. Call me if you need me. If you need any help. 有事尽管跟我说，我可愿意帮你了。 您是尽管吩咐。 对。 I'd be happy to oblige. 哎，就这个意思。 这个里面的 I'd be happy to 啊，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理解成我很乐意帮忙，但是 be happy to do something 还有个意思就是我迫不及待的。我发自内心的， 哎，您在这儿呀，用上一个 happy to oblige， 就比您用 happy to help、那个意思就要真诚的多了。 哎，您说的对，没错， 有点那个意思，愿意什么肝脑涂地。 哎，对，没错，或者是有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对， 嗯， 意思是那个意思，但并不是真的。为你就两肋插刀了是吧、 哦、 但我得这么一说嘛，让你觉得是吧、 啊、 哇都、真是太乐意效劳了、 对，其实我觉得哈、就人和人之间，就是可能彼此之间都会被对方带来一些比如说帮助啊，或者是提供一些援助，就是那个交情在那儿，是我真心的还是我不得已的， 对 对吧， 这词儿吧，它既有真心的、它也有不得已的意思， 得看上下文， 看上下文， 嗯， 但这个词也很有趣， 嗯， 它就有这么相反的两层意思， 对， 第一个你真心吗？你没办法， 对对对， 必须得送孩子入学， 对， 第二个你真心帮忙吗？那是啊，驸马谁跟谁呀、 哎呦呵，啊，这暗示我什么？说清楚， 谁跟谁呀？ 谁跟谁呀？借五百万。 驸马每次上个节目吧，那、有钱都得被我打肿了， 打肿， 一不留神一高兴，啪啪的。 朋友们，你说我容易吗？ Feel obliged.、 嗯、 I'd be happy to oblige. 对、 啊、为了讲清楚这词儿， 嗯，肩膀折了， 我们也是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好，就这个单词哈，大家知道了。 对， 好。 刚才给您讲的是 oblige， 在这个词当中 ，ob 是表示加强，后面的 lig 等于 leg 啊，跟法律啊、义务相关的那种束缚。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observe。 嗯 ，observe 这个词呢，它有一个小词根哈，是 l s e r v 这个词，其实我们都学过什么 serve、service 等等，大家都知道，就是服务、保持、 服务。保持、 哎，对，没错。因此呢，我们再往前 ，OB 就是一种加强，所以它是那种我对你特好的服务，我要对你一直都保持某种状态，要关注你。 哦， 嗯 嗯，一再的坚持着， 对， 坚持的服务着你， 对， 坚持的盯着你， 没错。或者说我内心当中有一种规则，或者有一种价值观，我一直就坚持着守在那儿，保持着它， 牢牢的拿捏在那个地方。 对，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哈，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道德的底线， 牢牢的坚持着啊，紧紧的把握着， 对， 就是遵守的意思。同时也能够引申为是观察。 嗯， 您看那观察目不转睛的， 嗯， 你是不是在那个物体上都， 就不动会，一直在那盯着看。 哦、对，我把动词都提前了， 嗯、 目不转睛的看着。 哦，对， 人家看着是目不转睛的、 嗯、 不动，一直在那个地方加强着在看。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仔细的盯着什么会看的感觉。 嗯 嗯， 哎，最近你注意到什么变化没有？ 嗯 ，Have you？ 我们都会说 noticed。 嗯 ，notice 是那种听说、注意啊、耳闻呢、啊、这种。 对对对、 你观察到什么没有？ 嗯， 你心明眼，明不明眼亮不亮、啊？ 那我就用这个词 observed。 Have you observed any changes lately？ 嗯，有没有看到最近的一些什么变化呀？ 对， 所以比如说，哎，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网剧、一些宫廷剧？ 嗯， 关注，所以我没有必要去 notice， 有点太 仔细的去刻意的去看了。 对，比如你收到一个什么通知啊之类的，可能用这样的词，对吧 ？Notice 是那种，哎，注意到了吗？那个啊，刮风下雨了，收衣服， 给个通知了。嗯， 哎， 对，而这个 observed， 你看就是那种看到啦，看见啦。 哎，它也、此处它也相当于 notice 的意思了啊。 嗯嗯嗯， 警察注意到。你看这警察的观察，那就不是一般人的观察了吧？ 是。 警察注意到一个男人走进了银行。 嗯。 The police observed a man enter the bank. 但是大家来看哈，这个下面还是句子，他说的是 they observed him entering the bank. 既可以 observe somebody do something,、也可以 observ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那这两个句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看着走和看着正在走呗。 但是它的内涵上呢， 您觉得呢？ 朋友们，您一定记住啊，这两个句子都是对的，而且它表达的内涵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用到的是 observe somebody do something， 它表示的是从这男的走到开门到走进去全套过程， 全程监视。 哎，对了，他说是 observe somebody doing， 其实就是看他某一个过程当中的细节，比如是不是开门进去的呀，或者走开关上门吧，走进去了，就某一个碎片化的瞬间的行为、 正在进行的那个小瞬间。 哎，对了，没错。 好， 对，所以你说我看着他在唱歌，唱了一首歌，唱完了，是不是就是原型 do？ 正唱呢啊，听到几句话的歌词儿，那就是 doing。 嗯，所以那些什么注视啊、观察呀、监视啊，这些全部是 observe。 对， 就 observe 就是那个牢牢的坚持着，牢牢的看着那个样子。 没错，没错。 被观察、是吧？ 对， 他正注视着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观看零件、机器零件的组装过程。他观察敏锐，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 观察敏锐叫做 he observes keenly。 keenly 啊、keenly。 keen 表示是敏锐的，然后它是一个副词嘛，所以是 keenly， 对吧 ？keenly， 对，但是言语寥寥 ，but says little。 哎，这个我觉得特好哎 ，says little 就是话不多，但是很睿智。 凡是这个睿智的人，都是话特别少，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情三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说明这自己也没弄明白。 哎，还真是这样子的，对，所以 less is more。More is less， 是吧？有的话，车轱辘话反复说， 反复说就废话太 多。他一分话，他能说出十分水分， 对， 说明自己没弄明白。 对，尤其我们有时在讲课的时候，听有些老师就特利落、特干脆，这感觉就特好。 在我们这课的话，也就二十分钟就讲完了，就我们容易嘛，55分钟。 对，那就不叫 PK 台了，叫 RAR 了。 那是什么呀？ 压缩包啊。 也是哈，明明20分钟能讲完的课 啊、 我们就给您一念完，这是什么、可能5分钟也就结束了。 对， 那为什么要讲55分钟呢？ 因为我们注入了情感，注入了对您的关心， 注入了水分。 这话你说最合适了、 自信的人才加水分、才能加水分哈、 那我们说啊，这个 observe 啊、除了表示观察，然后什么监视啊，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就是遵守。 对，这个大家最熟悉了，不用说什么了，就遵守 observe。 对，遵守交通规则 ，observe the traffic rules。 对，或者叫做 traffic regulations。 regulations、 都行哈， 都行。好，来看下一个单词叫 obtain。 哎呀，这个词根可是老朋友了啊，朋友们 ，obtain 中间的 tain 表示的是拿， 一个字儿， 拿， 俩字儿，拿住， 没错。 仨字儿拿住了，四个字稳稳拿住。 大水漫灌了，又注水了。 可不是形象生动，形象咋地啊？ 对，那您看前面有个 OB 表示反嘛，所以它就是加强，所以它不是一个轻轻松松的拿，是我拿住了我就不放手。 我已经获得了。 对，没错。Obtain 表示就是获得 To get something, especially by making an effort. 这个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老师给大家比较过啊，跟 get 它的区别。 get 就是信手捏来就拿到了，是不是、然后我继续保留我也不 care， 但是 obtain 这个词一定是通过努力拿，而且是一直我拿住了， 我设法弄到了、是吧，我设法弄到了， 对， 我得到了忠告，我得到了信息，我得到了许可，我设法弄到了这份机密的报告。 我给大家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好不好啊，比如我炒股票，假设哈，哎呦喂，挣了1块钱，结果呢股票没卖，这钱没准明是不是就没了，这可能叫 get， 明白吧？但若是我卖了落袋为安了，叫做 obtain。 我们也不懂、落袋为安是个什么意思？ 落袋为安就是股票卖了，那真金白银跑我兜里来了。 Obtain， 对，没错。 Get something especially by making an effort. 是的。 Obtain advice, obtain information, obtain permission. 嗯，得到忠告，得到信息，得到 permission, 许可。 对，这个词还有一个有趣的含义啊，就是用于什么规则、制度啊、习俗啊，它在存在着，它流行着，它沿袭着。 嗯。 Obtain 还有这个意思，什么呀？稳稳的拿住，你看这稳稳的拿住文化传统习俗，它仍然存在的，是不是咱们的文化？这种文化已经被人们稳稳的拿住了。 哎，没错没错，就是还在这个时代有作用。 哎，它还在继续着。嗯、 对，没错。 Rule systems, customs 还在用 ，to exist 还在继续着，存在着。 这些条件不再适用了、嗯、，these conditions no longer obtain。 我觉得哈，这个句子您一定背一背，是吧？哎，这个我们说时过境迁啊，有很多的法律法规都落伍了，就不再适用现在的现代生活了。 哎 ，no longer obtain。 只要还在运用，它就是 obtain。 对，没错没错。 好，最后一个单词。嗯Oppress 嗯， 是不是有那压的意思了、啊、 上节课刚讲完了，今天老师 PRESS 表示的就是摁或压， 压压使劲压，那个压力 pressure 嗯，对没错 嗯， 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前面的 OP 表示的是反嘛，对不对？我是往上， 不是反了 不是反了， 加强了、 啊、对对对， 拼命压了、 啊、是错了，这个 OP 表示使劲加强的摁，对不对？ 那就是压迫， 压迫哪里？ 欺压 哪里有压迫就有反抗。 哎， 啊、嗯，就这个词， 这个压迫叫 oppress。 对，没错， 使劲压。 嗯， 有那种是压抑啊，是窒息啊，是烦恼啊，包括政治上的欺压、压迫呀， 嗯， 都是。我们来举个例子，生活中的例子啊，嗯、说，哎呀，说办公室的这个低沉的气氛、啊，使他感到有些郁闷， 嗯、 就他感觉。办公室老有一种东西啊压着他， 这种低沉的气氛我们怎么说呢？ The gloomy atmosphere、 atmosphere 就是气氛， 气氛 gloomy 这个词大家去背一背啊，表示那种暗淡无光的啊，经济不好的，压抑的，办公室里面让人很窒息的，都是词儿 gloomy 萧条的 特好、嗯、 The gloomy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oppressed her 嗯，就是这种低沉的气氛压抑着他，让他感觉到很郁闷。 没错，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知道大家的那种办公环境怎么样的啊，好多办公环境就是那种钢筋水泥小格子，挺压抑的感觉。 嗯 嗯， 不压抑啊。 你喜欢就好。 不压抑挺好的、嗯、 对，你是放飞自我在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公众号里呢。对， 我们这工作场地每天得俩地儿啊， 俩哎，对， 办公室是一个地儿、嗯、这儿 studio 是一个地儿， 对对对， 每天两地办公 啊、嗯、所以不压抑。 不压抑、 啊、放飞的哈。 make somebody only able to think about sad or worrying things， 对啊，只能让人压抑啊烦恼啊，这个就叫做 oppress、嗯、 对。 好，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前缀呢，OPOP 啊，正好这个方向也挺相反的。你看B 和 P 就是这样，你朝上我朝下， 你左我就右， 你左我就右、嗯、你看它这箭头吧，是吧、 嗯、 B 朝上 P 朝下的、 哎、对对对没错。 第一个含义就是否非法案、嗯、 没错。 第二个含义就是加强， 是的。所以大家在去背这些前缀的时候哈，你不要很大惊小怪说哎它怎么还相反的这种含义呢，其实语言的这种魅力就是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 OP 的前缀了、 嗯、 因为这些词哪个都是生动形象的， 可不吗、嗯、 好，我们来给大家把读音走一遍。 OPOP 的第一层意思 表示否非反， Object 反对， Object 表示的是目标， Opponent 首先做名词表示对手，做形容词表示对立的。 Oppose 反抗对立。 Opposite 做名词表示对立面，做形容词表示对立的。 OBOP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加强。 Oblige 迫使束缚。 Observe 遵守引申为观察。 Obtain 获得。 Oppress 压迫。 好，或者是压抑， 对，都行， 使郁闷， 嗯， 都行， 对。 哎，所以今天这些小词语大家记得牢牢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哈，今天学完以后反而感觉到不压抑了？ 词儿都背下来了。 学完了以后收获感满满，当然不会了， 是不是？嗯、 我们的事儿可完了，大家的事儿是不是得动动指头啊？ 写一写， 棒棒是吧？ 嗯、 幸运 哦，棒棒糖， 润喉， 幸运星。 哎，不要说那么满嘛。 哦，不是，您说半截儿，我就给大家补上嘛。 幸运啊，润喉，棒棒。 还有什么喜欢？ 这么大半小时的怎么有啊？ 巧科是吧？ 对，巧科，对，喜欢， 对， 等等这些， 嗯， 好了， 对， 嗯，今天这些词语啊、再把这个词根给大家总结一下， 嗯 ，ject 表示扔， 对，没错 ，pon 表示的是放置， 嗯，看看昨天的美文 ，punk down 是不是这个词语？ 嗯， 重重的放下水壶 ，punk down， 嗯 ，pos 也是表示放。 对， 啊、有我们有摆 pose 的那个是摆姿势放在那儿、 嗯， 也有富妈说的 pose 机、 那个、，pose 机是给您放钱的， 放钱的。嗯， 啊、那个 posit 呢是 pos 的一个变体， 对， 表示也是 放的意思， 放置的意思。 嗯 ，leg 你要是记不住，你一定能够记住 leg 那个腿。 对，不仅是腿的意思啊，单词是腿、啊， 单词是腿，但是它的意思是 法律， 法律。 对，所以这个 oblige 正好就是因为法律啊等等。而受到一些限制。 好、 嗯、 那个 serve 呢是服务，也能够表示保持。 对，没错。还有底下的 TAIN 表示的是拿的意思。 嗯， 最后 还有 PRESS 压。 对， 嗯， 好，我看到有些同学在直播间当中都听了好长时，都听了整整一个小时课了 啊， 屏幕上显现刚刚进入直播间。 对对对 ，Vening 是吧？哈。啊，进入直播间了、 嗯，因为这样就可以不送礼了吗？嗯， 来，大家鼓掌，请这位同学送礼。 好，我们收到一个赞哈。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哎， 嗯，哎，特别开心。你看咱们这儿口吐白沫讲课，大家呱呱刷单小礼物，咱也特有斗劲儿，是吧？嗯， 是的，好，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嗯、词根词汇课上呢，收获了知识，啊，收获了快乐。 对，没错， 收获了段子，也收获了。 我收获了几个大巴掌。 大家开心就好哈。 是是是、嗯。 好，预告一下下一节课。下一节课呢，我们也是仍然是 O 打头的这个前缀， 嗯 啊，我们要说一个词叫 out。 对，没错。 您现在想想，哪些词语的开头是 out 组成的？ 嗯 ，out 会有什么意思呢？ 嗯，而且它有几种意思呢？ 啊，它有两种意思。嗯、 剧透了。 剧透，但我只说两种意思吗？ 哦， 只有两种意思。 对对对。 哪些词提醒了 outside？ 好、嗯，不提醒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